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首先呢，先有两个通知呢，通报一下啊。那么本周六周日，我们楼市好声音呢，还是举办了两个活动，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比如说在5月25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我们是大兴主题的看房团。那如果呢，您想看大兴的这个义和庄地铁旁边的总价500万的一些现净房，或者说呢，大兴区义庄的改善性住房啊，您呢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我们的具体活动是这样的，活动时间是本周六8月25号下午的1点集合。那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的标幅啊，有一个大巴车带大家去。那报名的方式呢，如果你想参加啊，一个是拨打电话，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公众号呢，您可以在手机的这个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写一个参加25号的还是26号的活动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住是85013710，85013710，这是周六25号的看房团。那么周日呢26号呢，我们的主题是带领大家去探店哈。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了一些业内的人士来带大家呢到这个家居场馆来探访目前主流的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等等品类，现场授课，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材啊。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注意一定要参加我们本周日的探店活动。那我们呢本周日上午的9:30集合地点呢是统一集合，由节目组和专家带领大家进入家居馆啊，来帮助大家来识别和购买的一些建材。那么中午的时候呢，为大家来准备了简餐，那下午呢还要安排大家呢去来购买，同时呢为大家呢 进行装修大讲堂的活动啊，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呢大家想参加的话呢，一定刚才说的两种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另外呢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我们星期六和星期日呢都有活动，您一定要说明是星期六的看房活动还是星期日的探店活动，要写清楚。另外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来进行交流啊。好，我们的电话请您拨打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嗨，大家好。 那随着车辆越来越多呀，停车难的问题呢成了很多大城市甚至是二线城市遇到的一个难题，尤其是一些呢城市中心的大商业区以及呢医疗还有老旧小区的需求是格外的强烈，所以呢造成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同时呢购买一个车位解决停车的问题。那么车位现在的售价大概是多少，车位到底值不值得买，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话题。同时呢我们除了这个内容之外还要跟大家说说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在之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已经发来了微信，这样这个杨乐啊，咱们先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问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公租房的事儿，好像最近这个公租房是非常的热啊。 对，因为最近的话是有5000套房源正在这个配售同时呢有那个在年底的时候呢将近还有10000套房源左右会推出，所以对这个现在租赁市场来讲的话很多人在关注这块的这个消息。 因为现在租房的人呢这个大军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目前来看呢租房的房租呢还是在上涨，所以大家就特别的关注这个公租房的事儿。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公租房呢已经有信儿了哈。 对。 刚才我也在网上看到说三环边上有一个集体土地的租赁房。 对。 大概有900多套哈。 对， 说已经开工了。 这个、是，对，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有关部门现在也在集中的解决这个我们现在的租赁的问题。就是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公租房。这部分人群呢可能还是面对我们的收入有限的这部分人群，而随后呢又推出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就是在集体土地上建一些租赁房，这个用于解决我们一些相关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收入可能卡在这个正常的租房跟这个公租房之间的这部分人群。那现在这个三环边呢承受4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呢今天啊就是在今天正式开始开工了，它预计的话是在这个2021年左右的话能够去竣工投入使用，就是将来您在三环边上它有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租赁的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您去住了。这个房子呢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目前来说是按照公寓的这个方面去设计的，大概的话面积也就25平米，但是您别小看这25平米，它是有卫生间，有独立的卫生间，有厨房的， 家具有吗？ 对，家具也是有的，同时它也配好了这个沙发床等等啊，租客的话基本上就直接拎包入住了。 哦，那真不错。 对，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第一它的位置很好，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面积，从现在来看的话它按照这个25平米的面积来讲的话它的总的租金应该不会很高，比周边相应的现在您去租个可能两居室可能要总价低很多，因为毕竟现在很多这个小年轻也好都是选择这个合租嘛。可能 而且是25平米差不多一间的话呢还挺紧凑的，还居然有这个卫生间。 对 啊，厨房没有吧？ 对，这基本上 是 厨房也是有的， 开放式的可能是。 这个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户型，但是我们看到了沙盘，同时这个2021年左右能够投入使用，现在价格的话也是没有对外公布。但是期待一下大家到时候去关注一下这个房源吧，因为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如果作为单身或者是夫妻小两口住这个房子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类似于之前的公租房的这个样板间，这种开间设计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值得期待哈。那另外呢咱们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公租房配租对象怎么备案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他说需要什么手续和资格吗？在北京没有房子，在外地有房子有资格吗？ 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如果您是在外地有房产的话，一般来讲它是不影响您在北京申请公租房也好还是申请共有产权房，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一般来讲的话就认北京的70年产权的这个住宅，一般来讲共有产权房。那公租房方面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您如果想去备案的话是需要到您的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这个乡镇 去领取这个相应的表格去填写资料，同时呢会需要您提供大概十项左右的这个证明，比如说我们的收入证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信息。 嗯， 基本上这个信息从现在来讲的话，它比之前有了很大的一个简化。 嗯， 材料的话也不是很多，可能需要您跑几次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备案的地方就定了。第二个呢，条件这个从现在来讲的话，您如果去申请备案的这种公租房项目呢，首先呢，您是北京市的城镇户籍您记住了，这是城镇户籍，农村户口的话，现在它是申请不了这种备案的公租房的。 嗯。 第二个的话是您的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三口人的话要小于10万。 嗯， 然后四口 年收入小于10万。 对，然后四口人的话可以放宽13万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您的这个人均住房面积要小于15平米、 嗯、 或者是您没有住房这块的话您才能去申请相应的公租房的备案。 嗯， 这个备案呢会经过这个资料的审核、公示等等，然后您就具有了这个备案资格。 嗯， 有了这个资格以后呢，有关这个部门会发布这些相应的房源的一个这个登记的情况。对，然后您去登记就可以了。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等着分配这些公租房了。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好像是北京市户籍的人哈。 对， 如果外地的人有没有资格？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我们的新北京人的这部分房源呢也是有的有一些项目会开放这个呢，新北京人这方面呢就是您现在的话是登录一个网址，关注一个网址，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您记住这个名字就可以，虽然有点长我再念一遍，是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这个网站。另外的话您再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北京市住建委的官网官方网站，就是或者是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微信号叫安居北京。 嗯， 这个都是有相应的房源的发布的。 嗯， 然后呢，您基本上符合的条件呢，就是非京籍的朋友，就是我们现在叫做新北京人就是您要第一有购房资格就是您是连续60个月的纳税或者是社保，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您要也肯定要是无房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您可能要年纪一般来讲是在45周岁以下，然后同时呢您从事的工作没有在我们的进线目录里面，基本上条件这个是我们的大的一个这个范围，但如果是具体的条件呢，到时候可能还要看一下申请公告。 嗯，好的，那关于条件方面我就不重复了哈，这都是四个条件。那另外呢，我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租房的话哈，对于这个公共租赁房呢您还真的要关注一下。 嗯， 因为以后呢它推出的力度呢会非常大。 对， 另外呢它推出来以后啊，各方面的这个条件优惠也是非常大的哈。 嗯， 如果你真是能够申请到这个公租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哈。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想租房的人又符合刚才呢杨乐说这个条件，还是要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啊。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再回答这位有的朋友他的问题。他说未来几年限定房会很多，价格呢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如果不是很着急换用，是不是以后机会会很多？ 从现在来讲的话还是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现在推出这种限房价竞价的产品一共是60多宗了。正式入市的呢现在从这个我们的统计来看的话是30几个，那价格的话基本上也都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如果您现在就是我想买一套可能90平米左右的3居，或者是想买一个130多平米左右的这个4居产品，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选择很多，而且价格的话相对来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去看大兴也好，看昌平也好，基本上都是5万多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您如果真的是不着急去住这个房子可以好好挑一挑。 嗯，当然现在对于应该说呢某些人是有倾斜的啊，就是说刚需人群或者说刚改人群，像这些人呢尤其是刚需人群他是着急要房子住的，他因为他现在没地方住哈，所以像这些人呢我是个人认为呢你要看着合适的其实就可以 对 这个出手啊，因为呢确实房子虽然说国家这个各种措施非常多啊，它可能也不会有大起大落，但是我个人认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总是要微涨，但你说是不是要回落这很难说。 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第一个选择的话就是我们这房子肯定是用来住的，这个合适您觉得合适各方面合适您就买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嗯， 对，毕竟不是说投资嘛，所以我们就看着合适你就可以买。 对，什么时候买都一样。 对 啊，这个价格的话呢它现在基本上是相对比较平稳， 比较平稳， 比较平稳的哈。看你合适的就动手吧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看一看说这个关于车位的事儿。 对 啊， 其实关于车位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呢，您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吧。 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车位其实现在是分地面跟地上两种车位的。那现在呢，有的一部分呢是有产权的，有一部分是没有产权的。经常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您这种有产权的车位，其实现在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就是有本的这种车位，它是可以上市去交易的。这种车位呢，目前来讲的话，它产权一般来讲是40到50年。从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市面上现在包括一些改善的一些楼盘呢，可能现在1:1的这种车位都不多了，可能得到个2:1，或者是1.5:1左右这样一个概率。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些改善楼盘的车位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现在来讲还就是比较有一个保值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您这个面临停车难的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的同事呢，有个住在石景山老小区的这个同事，他现在基本上不太敢开车出去，因为他开车 出去回去以后就没有车位了。 回来 其实我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回来的话，他现在是可能要走的稍微远一点，也不是说没完全没地方停，他停在这个大概走路10分钟左右的这个一距离能够停到，然后他走再走回来，这样的话他可能比较懒啊。然后另外的话，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极端的，就是可能两个车开出一个，另外再占一个车位。所以现在这种老小区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那买一个新小区的，现在很多人在问我们，就是我到底应该不应该买一个车位？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建议，就是首先呢，如果这个是买车位，如果您是改善人群，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房子买一个大一点的这个房子，或者是我现在这个改善的这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它是地上没有这个车位的，这种呢我们就建议您买一个车位。首先呢，您这个房子是长期居住的，第二个就是您这人车分流，您如果没有车位不停在地库里边，您现在停地上它也不好停， 对，只能出小区了更不好。 对这个所以很麻烦。所以如果您是改善人群，尤其人车分流的小区，我们就建议您啊，就踏踏实实买一个就完了。如果说您是这个刚需的这个楼盘，或者是这些现在的人群，那现在的话从情况来讲的话，您就还踏踏实实租一个车位就行了，又没必要说非一定要买一个车位。有些人可能想着保值什么的，这种情况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如果您是这个改善的楼盘呢，您买一个车位，将来您万一是想再换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是改善的这些项目，您将来再换房的时候带车位，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换的。因为有些人接了您这个改善的楼盘，它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车位的。 对，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另外呢，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车位呢还是有这个人经常会这个人防车位是怎么回事啊？人防车位呢，它现在的话是我们的开发商根据相关的规定建立的这个人民防空地下室。这个人防车位呢，它不属于这个业主，产权是不属于业主的，也不属于这个开发商，它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开发商这片是无权出售这个人防车位的使用权的。所以这儿得提醒一下您，一般来说卖的这种就是正常有40年或50年产权的那种车位。 另外还有一种车位叫做机械车位。 对，这种的话就是大家知道那种就是上下的那种。 对 、从现在来讲的话，机械车位的价格可能比正常那个车位可能稍微的要低一些。就现在来讲的话，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个车位的话题呢？因为就是我们的听众在我们上节目在上周的时候也跟我们来反映了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南三环的一个原来的自住型商品房，就是这个已经销售完的，它目前来说已经要正式开始对外卖这个车位了。现在呢给大家去说一下它的售价啊，大概的话是在4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在南三环。它这个房子的收房时间应该是在2017到2017年左右。一般来讲的话，现在很多新房这车位卖的也不是特别着急啊，基本上收房可能1年左右才开始卖这个车位。给大家统计了一下原来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的这个车位的一个售价，大概是10几个。大家如果未来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做到心里有底啊，就是大概我买一个什么样的环线的房子，大概车位的售价是在哪。当然这个仅供参考，因为每个项目的这个售价不太一样。 是，好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一个条件，就是说人车分流的小区啊，而且呢你要常住这个房子的，所以这两点呢您自己来琢磨一下啊。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什么买了车位以后保值吧、投资吧等等，这些真的不用想太多， 不用想太多 啊。另外呢，像有一些房子，如果你真的啊说不好你能够住多久，我倒觉得你可以慎重一下。因为呢你要是没有决定 长期住下去的话，到时候你卖房子的时候，你再卖车位，这个又增加了一个负担。 对 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儿。那其实关于车位这个事儿啊，原来也曾经有些那个人也问过哈、啊，有关的一些专家，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小区里边，然后呢，我停车，有人说啊，是应该不收费的。啊，说这我已经住在这个小区里，而且公共的这个这空间我已经花钱了等等的，那我自己带着财产了，那我停车的话我就应该不收费。所以有关专家也说，若按这个常理来讲应该是不收费，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后来物业他们出一个什么招，他们说我收的不是停车费，我收的是管理费。 对 啊，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啊， 您买了这个车位后期的这个停车管理费他也是收的，不是说您现在买了一个车位就后期不需要 再收管理费， 还要再收管理费， 那等于双份。 我们了解的话，一些大概二十万左右的售价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收您个几百块钱一个月也是有的。 哎呦我的天哪，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必要买这个固定车位了。 这部分车位还是有一定的支出的。但是呢，您如果现在也面临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嘛，如果没有的话您车停在哪， 是的是的，就给大家逼的没办法。 对，还有就是现在电车可能这种电动车可能也比较多，那我将来这个充电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来讲啊，就是还是刚才我们的观点吧，那您如果是改善楼盘，尤其是人车分流的这种项目，还是最好还是有一个。如果刚需就是您的这个财力的情况而定。 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说关于这个停车管理费的问题啊，到底收多少，国家有一定的规定吗？ 现在我这方面是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具体到时候咱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这个可能是市场呢它灵活来掌握，反正我个人认为是各个小区它的对于车辆的管理费用啊收的都是不一样的。 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还真的是对这块具体收多少钱，我们的粉丝经常会给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反馈。反正现在的小区几百块钱也是比较常见的。 确实是因为前些时候呢，关于这个车位停车的事儿闹得挺厉害啊，就是有一个小区，咱就不点名了哈，说停了。好像是一两个小时吧，好像收了六七十块钱哈，说的真是非常的高。后来的那个小区的人员就说，我们如果要是本小区的车停就没那么高啊，外来人员要停的话呢就要怎么怎么高。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啊，有关部门应该都是要对这样的事情要严查处理的，你不能够任意消费啊，任意收费，而且是见人下菜碟儿，这是不对的。按来你具体收什么样的钱啊，什么样的规格，它应该有一个公示的。啊，一般有一个大牌子，上面都写好到底是收什么钱，你不能说，里边的人和外边的来客是不同的区别，这是不对的。 对，这个是有点过分了。 当然具体这方面的一些条文呢，我相信啊也会很快出来哈，因为现在我觉得国家呢在补漏洞这块做的比原来真的好的很多，啊，一些这个措施啊什么的很快。就能够出来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共有产权房这块，说具体顺义共有产权房的有一些项目也开工建设。 对，现在的话是顺义的十九新城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已经确定了，它的案名叫做博裕雅苑。这个项目呢均价是23,000，提供的房源呢是2952套。从现在这个供应量来讲的话，这个单个项目来看这个已经很多了啊，真的是比较多了，将近3000套房源。它提供的面积呢大概是50平米的一居是16套，80到90平米的两居是2667套，100平米的三居是269套。它是已经开工开始建设了，预计的话是2021年左右的4月能够去竣工。这个项目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它23000的一个价格呢。如果我们现在去比周边的二手房的话，周边现在应该是大概是在40000左右。所以这个共有产权房价格优势比较明显。它距离这个后沙峪这个地铁站大概是14号线啊，直线的距离大概是将近3公里左右，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但是您骑个自行车可能也能够基本上通行也没有问题。环境的话也是比较好的，它是在罗马湖的这个东侧，熟悉顺义的这部分粉丝都知道啊，这个后沙峪是一个别墅区的板块，环境是比较好的。另外的话就是地铁也不是很远，再有一个就是售价有比较有优势，同时呢它是全装修交房的。如果您从后沙峪这个区域呢，比如说您在望京区工作的话，大概也就是有个30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呢还是我们推荐大家在顺义这个户籍的人，或者是您将来是在顺义左右的这个 工作的人群，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 嗯嗯。好，那么刚才咱们说顺余共有产权房啊，另外呢，在节目刚开始呢，咱们提到了这个公共租赁房哈，公租房的事儿。那实际上呢，可能大家觉得一个是三环这边哈，确实看出点眉目了哈，已经都开工了。除了这之外呢，实际上年底之前呢，还有近万套的这个公租房。嗯，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呢，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具体交流啊。好了，那再提醒大家，我们楼市好声音在周六周日呢将举行呢两个活动哈，那周六呢是25号，我们举行的是看房团，是到大兴啊这个义和庄地铁旁看一些的现金房。另外呢，如果您想在义庄买房的话呢，在这次看房团的活动当中也能涉及到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25号，本周六的下午1点集合，集合地点是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大巴车了啊。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电话85013710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可以到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上来进行报名。那报名完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啊，上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呢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来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是8月26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一个探店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探店活动当中呢，我们将邀请一些业内人士帮助大家呢来丰富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探访的一些家居场馆，帮助大家来选择一些主流的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等等一些品类啊，并且现场呢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呢如何来选材。我们是9点半啊就集合了，具体怎么集合呢，您可以打电话报名以后，我们的编辑呢会跟您进行交流的，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专家呢进入呢家居馆，帮助大家来选材。中午的时候我们是为大家提供的简餐啊，中餐以后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来探店看主材，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还安排了现场装修课堂，为大家面对面的来解决大家的装修的问题。那我们的报名方式依然也是两种啊，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一定要注意，您是星期六活动还是星期日的活动，一定要写清楚啊，是8月25号的还是26号的，一定要写清楚。另外要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以便跟您进行联络。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上半段的咱们先暂且聊到这儿，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房子这点事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又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高的梦，我知道，像是高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微笑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 说想我耍大，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叫大了，为自己的脸上心愿上升，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笑一个吧，过程本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将在店里最经典，真的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也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睡着了，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那首先呢，还是两个通知通报大家啊，因为马上时间就到了，所以呢，我说的比较密集一点，就是本周六和周日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行两次活动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是看房团的活动，主要是看大兴的房子。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尽量赶快报名了哈。那么这次呢，不仅呢，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些，比如说义和庄地铁旁的总价500万的现金房，同时呢，您对义庄啊改善型住房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报名来参加。那我们在本周六下午1点的时候呢，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啊，您可以看到一个大巴车，那儿呢集体集合，然后坐着大巴车去看房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了。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啊，写清楚是周六的啊，然后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这是周六。周日呢我们是探店活动啊，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周日这个机会。那么周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带领大家呢去买建材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周日，也就是26号上午的9:30，咱们就开始了。9:30的时候呢是在15号线地铁后沙峪站 A 口出来。有大巴车啊，您可以看到了。注意，在周日啊，9:30，在15号线地铁后沙峪站，您 A 口出来， 咱们来集合，然后呢带领大家呢去走进家居馆，探访一些主流的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等等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同时呢我们的专家还给大家传授一些呢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为大家呢答疑解惑啊。那么这个活动呢，应该说对于想装修或正在装修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时机。那如果想去的话，还是要报名，两种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也是可以的，拨打电话报名也行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有请的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近期房租大涨引起关注，专家说了，租房市场呢是真是有待于呢立法规范啊。那当前啊这个住房租赁市场制度啊及其市场体系呢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导致呢正规的租赁市场的乱象丛生，非正规的租赁所谓的黑市呢也是盛行，严重影响了租赁双方的权益。一方面呢，中低收入的家庭、年轻家庭、外来人口住房非常难，另外一方面呢，住房存在结构性的空置问题，其原因之一啊就是租户利益保障制度缺乏，对于租期啊，还有租价以及租赁期间租户的诸多权益没有明确的这种约束力的法律规定，这点也是对于租户呢很不利的。 对，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租房人可能还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一种局面下。那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我们的集体土地租赁房也好，还是公租房的推出也好，对这种情况是有所改善的，因为它是有很多的选择，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市面上去租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房东提供的一些房源，或者是一些这个机构持有的一些房源了。那现在来讲的话，尤其是这里面说到了一个黑中介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它专门的开通了我们的这个黑中介的举报投诉专线，就是12345。如果您遇到这个黑中介，或者是遇到这种我们的相应的一些违规的一些乱象啊，比如说我们的中介机构存在无照经营、没有备案，或者是您租了一个房子，明明是一个两居，它后来打隔断变成了三居，这种出租情况，或者是这个情况相信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尤其是一些毕业族遇到一个，就是我们会交押金啊，比如说押一付三，那我的房租到期了以后，他恶意的克扣我的这个押金的这种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去举报了。 其实刚才咱们说的是租户啊，这个租户就是说租别人房子的人啊。 对， 那么出租的这个就是出租的业主，所以呢，咱们这么说啊，其实总体来看呢，对于租别人房子的人呢，心里呢确实不是特别踏实，有时候他的这种权益的保护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到位啊，所以造成很多人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尤其你发现吧，进来哎呀，这个租房子确实是涨价了哈、啊。咱们还盼着说这个公共租赁房出来以后呢，应该说降价，但是不降非涨。当然这个原因非常多，一个可能就是现在是处于这种就是毕业季啊， 对， 这个需求量非常大哈、啊。另外呢，可能原来呢群租现象非常多，然后呢整治了以后呢，可能大家就开始租一些正规的房啊，造成了现在这个房源呢又非常的紧缺等等吧。另外呢，一些公共租赁房呢也正在路上，还没有完全供应上来，所以呢诸多的因素造成现在租房确实又涨价了啊，弄得人真的很糟心。 对，从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原因是很多的， 原因很多。咱们还是慢慢来吧。 对 啊，现在先治理这个黑中介啊。如果租人家房子这个人啊，就租房的这个人啊，碰见了黑中介，您自认为或者说受到了欺骗、坑骗或者怎么样，您打12345， 对， 来这个 投诉 啊，来投诉一下。 专门的热线来处理这个事儿， 自己的权益一定要自己来维护才 对 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南三环集体土地的租赁房开工了，可提供901套房。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近日呢，承寿寺、 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取得了建设规划许可证，即将的实现开工。这个项目呢，可以提供租赁住房901套，面向的首都的商务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等区域的人才提供住房租赁的服务，将进一步的促进职住平衡，真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 对，其实除了这个现在已经开工的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像2018年它就已经确定了很多新增的这个项目啊，包括像海淀的苏家坨的，包括这个东升镇的啊，丰台的，像南苑的，跟这个承寿寺的，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还有这个卢沟桥的啊，包括像石景山有这个古城、八宝山跟五里坨的，像房山也有这个琉璃河等等区域，这都是2018年新增的。其实之前呢也公布过一些相应的一些名单，所以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呢，未来也会有很多。 其实国家为了给大家呢能够这个推出更多的这个租赁房的房源，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啊，比如像这个集体土地啊，集体土地呢也可以用来呢提供租赁住房了。 哎， 这大部分的这个土地还是相当多的，这块土地还是相当多的。 从现在来讲，但是这儿得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部分是租赁房，大家 租赁房、 对，是租的房子，您不要以为它这个是可以买的，同时跟这个小产权一定要区分开。 对对对，人家是公共租赁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天坛核心游览区20户居民全部腾退啊。那昨天天坛公园核心游览区内的20户居民实现了全都腾退啊，并100%的完成腾退签约。东陵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是继清华寺27设计坛文物腾退项目之后，又一在签约期内顺利完成的项目，也实现了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重点文物腾退的良好开局。 对，从现在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到位吧，就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这个东西城的这种保护比较好，尤其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东西城的居民在问一个问题，现在就是买房的话题。其实现在东西城的话，它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新的土地供应的。 是的， 如果您要关注限定房的话，在东城涌外是有一个项目的，到时候您可以看一看。但是如果说其他的新房项目，现在还真的是比较少。 现在对于这个文化古迹的保护呢力度非常大哈，这点特别的好。不过刚才你又转到这个在东西城住的这些居民啊，确实好处多多，但是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在这两个区呢，新房几乎就没有啊，几乎就没少。而且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公共租赁房在这两个区内呢估计也很难见到，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啊。当然可能国家也想到这方面了，就你住在东西城的居民也许可能会给你一些这个补偿，这个补偿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允许你在其他的区域申请，也有可能。 对，从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分配过到这个顺义等区域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现在的这种公共租赁房，就是公租房，它也有项目正在登记，对，现在就有这个面向东西城家庭的这个公租房在登记，所以您也不是说没有房源，这个您就多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样的奇葩户型你见过吗？近日啊，有听众反映说，在某小区买的房子，打开新房的房门一看，一共是67平米的住宅，居然两个卫生间，没有厨房，更没有燃气。业主呢多次找开发商以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不会是在北京？我觉得应该不会在北京，这肯定是在外地啊，这个太奇葩了，怎么可能？67平米应该也不小了啊，居然呢没有厨房，两个卫生间先搁一边啊，居然没有厨房还多出一个卫生间，而且没有燃气， 一般来说是很少见的啊，这个要按照您的合同去办事了。我觉得如果真的开发商出现这种行为，您干脆就直接拿着合同包括这个收房的情况跟律师直接就去起诉就可以了。 当然相对来讲呢，咱们北京境内的一些房源哈，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还是比较规矩的啊。开发商他不敢在这个地界儿呢出什么问题。当然现在外地的话也是这个监理的比较严格哈，也基本还是比较放心踏实的。但是确实哪儿都有一些奇葩的人办出一些奇葩的事儿来了啊，这都是难免的事儿。但是我们要拿起自己的这种权益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到有关部门一定要去投诉，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为你自己，啊，还是为了大家。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天津市呢住房租赁市场量价平稳。记者呢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了解到，说截止到七月底啊，天津市呢住房租赁市场规模达到了53万套，3900万平方米，其中呢个人对于个人的租赁类型约占市场总规模的80%。那么未出现的企业抢占房源、操纵市场价格这样的现象。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津的情况，可能跟我们现在情况有一些区别，就是人家的这个房东持有房源，直接对向这个我们的租户去出租的可能比较多。对，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越过中介是吧？ 对，有些企业他已经正式的去公开道歉了，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改善。 你说现在天津跟我们北京啊，这个租赁市场就是租房市场不太一样的话呢，就是说在天津那边的话，租的人和这个出租的业主之间，他们直接对接是吗？ 从现在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话呢，确实也免得很多的麻烦啊。那当然，对于这个要租房子这个人，他可能信息量就不如看中介那么大。 对，从其实我们的中介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对这个中介有一定的微词，但实际上中介的作用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给他们更规范，包括他们的职业的培训，包括这些的培训工作做好可能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规范他们的这种行为，同时打击一些黑中介。其实中介的作用我一直觉得还是比较有利的。就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想去租一套房子，我通过一个中介的网站能够看到很多的房源，能够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多少钱等等，这些都是对我比较有利的。另外的话，中介存在就是我觉得我去通过中介租房会更踏实。 对， 因为我如果自己个人跟个人之间租房的话， 这个局限性太大了， 局限性比较大。第二的话，我可能要防着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要看一些，建议大家如果个人这个房租的这个出租，您要看一看房东的身份证， 对， 是不是要留个复印件， 嗯， 是不是要看一下房本，证明一下这个房子是他的。同时呢，您如果真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租房一般来说都是押一付三，可能4个月的租金，如果我们按照3000块钱一套去租的话，那个就10000多块钱。如果您是半年付或年付的话，那这个钱就更多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走访一下周边的这个居民啊，看看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房东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个房东的情况， 身份确认。 对，身份确认很重要，不是一个二房东或者是一个黑中介把这个房子给您了，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之前出现过的。他如果是一个二房东，这个后边的房租到底什么时候到期，这房子到底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其实我也是同意你的说法，如果真是一个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中介来讲啊，他对社会还是有利的。 对 啊，你像刚才你说的那些身份的确认什么的，如果要是中介好的话，他就都给你做了。 对，需要他去做这个工作， 否则的话你不去利用中介哈，你自己去找房源，除非就是说你亲戚朋友之间哈，知根知底给你推荐的，或者说你跑哪个小区啊，去跑房啊，一家一家去问啊，否则的话呢，这个房源的知晓率确实是非常的低。另外，他这个房源到底怎么样哈、啊，有些真的是弄不太清楚啊。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刚刚走向社会，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没有认知太深。其实这部分租赁的话，我还是建议他们通过正规的这种中介去租房子。 对，所以说国家也看到这点，它并不是取消中介啊，它是在打击中介当中的一些黑中介，是在规范中介。 对， 所以呢有中介这还是比较必要的。 对， 还是必要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话题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关于这个车位的事儿。实际上买不买车位的话，一个是看小区的情况啊，比如说它是人车分流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有车位的话 就 买下来吧。啊，如果你没有车位的话，停车就太不方便了，而且可能也会费用比较高。 对，从现在讲的话，就是这种我们现在的人车分流的小区，在新建的小区里面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 对，其实这种小区呢，我倒建议大家重点去看一看。那很多人最近在说，就是其实也是老问题了，就是我要不要买一个三环边上的老房子？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也在问，还是我就是退而求其次，选在五环边上再买一个次新的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房源。那其实这部分就很多原因。第一个，我们去买这个南三环左右的这个房子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90年代的一个房子，它是没有电梯的，然后同时呢， 品质比较差， 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它的 比较核心的就是在于它的位置比较好。 对， 那如果我 看你图什么了， 对，帮您图什么？我们的这个粉丝呢，他是想在这个几年后有孩子以后再去换房的，所以我建议他就不要买这个房子了，因为这个将来您出手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这个贷款的年限将来您购买以后再次出手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90年代的房子，同时是这个砖混结构的。 嗯， 将来您拿到房子以后再去卖，可能下一家能够再去贷款的时候也就能贷个十年。 对， 这个对于您将来出手是相当难的。那您如果就是牺牲一些位置的这个原因，选到五环左右呢，买一个四新，这个将来换房还是比较好换的。 嗯，所以买房换房一定要整个全面来考虑啊， 考虑 不要只考虑一个方面。 对 啊，另外刚才像那个车位的问题，如果你要是长期住在这个地方，或者说真的你不想什么再折腾再卖房啊再换房啊，那你就如果有车位的话，你可以考虑。如果你还想动，你只是一个过渡，千万别买那车位。 对，尤其是一些比较刚需的一些人群。 对，因为你以后你去换房卖房的时候，你再倒腾这个车位又加一个负担，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当然具体到车位它怎么来收费啊，哈，如何这个收的话呢，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啊。来，刚才您说那个问题正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有他问哈，南三环不带电梯96年的两居与亦庄现境房哪个保值好一些？ 嗯，从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亦庄的现境房会更好一些。 嗯， 首先呢，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哪，但是在南三环附近的小区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从一个房子的保值情况来讲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业。其实这个物业的好坏呢，在我们团队内的理念呢，就是一直在给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您现在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您到一个小区里面，这个小区是随便停车的， 嗯 啊，是自行车乱放的，垃圾是没有人去管的，同时呢，这个小区随便都可以进啊，没有门禁，没有保安，这种情况您一进去的话，这个房子给您的第一印象就会大打折扣。 对， 这个房子相对来讲的话，它也就会保值情况也就会不太好。 嗯 啊，如果您进到一个新的小区，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新建的小区，那它的物业管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有门禁啊，这个门口有保安，不是说您现在这个问一下随便登记一下就可以进了，它甚至要登记到您的门牌号。有一些现在做的比较极致的一些小区，如果您没有门禁，不是本小区的业主，他会让这个业主您去访客的这家给您来进行这个视频的通话，您才能够进得去。 嗯， 如果您是业主，甚至出现了忘带这个我们的门禁的这种情况，他会要求您联系我们的这个物业的管理相关工作人员来确定您的身份，您才能够进这样的小区。所以物业的管理对一个小区的一个增值保值的情况是保值的情况是比较的好的。 嗯， 所以那我们现在在一些老房子的情况真的是谈不上物业的。 嗯，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户型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考量。那如果现在来讲的话，您买一个老小区的一居室，还是买一个我们的稍微的这个距离上远一点的这个三居，这个情况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从现在来讲的话，您的一个一居啊，它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首先这个房子基本上是过渡来居住的，如果您是正常的居家过日子，三口也好五口也好，这个一居是住不了的，您早晚都要换房，这个房子的流动性也就会比较大。那如果您现在去买一个现境房可能稍微远一点，但是也是在地铁旁边的，它是9平米的一个三居，这个房子这个居住的这个属性在这儿呢，所以它将来保值也会更好一些。 嗯， 我们这房子您就奔着住来想，第一个就是户型，第二个 是 物业等等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总体来讲还是这些地铁旁边的这些现境房会好一些。 嗯，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啊，每个人他的这个需求真的是不一样哈。如果您就图这个地段，您说我就在这个三环里头二环里头啊，我住的是破房，我不在乎，我就喜欢这个地段，那你说什么都白搭啊。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啊，我宁可我可能离稍微远一点，尤其现在其实远也不怕，比如你旁边有地铁呀，你道路交通都非常方便，你就自己开车都无所谓啊，是吧？你稍微远点的话，住那小区特别高档，然后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大，何乐而不为？你非得跟着市里挤着干嘛呀？做那个老破小的那个房子没必要，你早晚都得搬。说这真话，你现在不搬你早晚可能都得搬，因为你追求生活品质，你不想跟那儿挤着啊，跟那儿难受着啊，没有物业服务，交通可能以后也不便，然后呢买东西也不见得怎么样啊，只不过就落一个在市中心住。 对， 所以你想想吧， 你想想 地段有可能对这个看中的比较多， 没错。 其实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我建议大家的话就看您的房子的情况，如果您的这个是六层的板楼，您居住在五层到六层左右，那您还真得早一点想想换房子。 我跟你说，我家里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哈，其实呢我有一套房子在四环边上，其实也现在算挺中心的了， 挺中心 的是吧，但是就属于相对比较老的，是在九几年，大概九八年的房子，其实也不是特别老，就是小区不怎么好啊，但是亲戚就不愿意住，人家就不愿意住，人家就宁可住在五环以外啊，五环以外找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然后呢人家住在那儿，人家觉得这边的小区品质不好啊，这个进去以后光着大板吉宁的，然后呢这个夏天喝五幺六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人家觉得品质不好，人就不愿意住那儿，人家宁可住在五环外一个特别高档的小区，挺好的。 对， 当然这是年轻人啊，当然这个年龄段不一样，人的需求不一样，也不能强求。 对、 啊、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可能现在比较看重的是医疗，他觉得市区的这个医疗条件可能会好一些， 这可能也是。 对， 当然现在呢像这个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这个医疗啊什么这个教学啊这些啊什么商业啊这些交通啊等等都会慢慢的在完善， 对，大大 不用着急， 之前跟之前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改观比较大， 这个资源你得慢慢的完善啊。 对，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呢，依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有些问题您问出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您做一些回答啊。不过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周六周日呢都有活动，周六呢是看房团的活动，主要是大兴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啊，如果您愿意去的话呢赶快来报名了。另外周日呢是我们探店活动，如果您正在装修想买一些建材的话，我们教您啊买些什么样的建材，同时还给您传授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知识。如果您想去的话赶快报名，注意啊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上啊，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另外呢打电话也是可以的，85013710 85013710，一定要注意写好是参加星期六25号的活动还是26号的活动，这旁边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利于呢我们的编辑跟您进行交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啊、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有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以至于我们同在。